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三集，竹寒心头涌上迷惑，不得解，只能垂头行礼，转身去禅房做早课。路上秋风扫落叶，有些凄凉萧瑟拂面，不知怎的，他忽就想起了那句， 你给我讲故事，我很欢喜。 攥紧了手里的念珠，面色绷得更紧更紧。昨夜有林子里的鬼四窜，传出去了阿音彻底修成阴魔罗的消息，鬼界无不震惊，现下他这只阴魔罗成了风云人物，药叉不就是特地来看的吗？还有许多在路上的都比不过他迅疾穿行，没想到正赶上把这个痴女从林子外拖回来。为何鬼界皆讲阿音？还不是因为阴魔罗一类激进绝技，那些身死男人化的成不了气候，个把时日就会慵懒萎靡，然后被谢必安和范无咎抓回阴司受审。他可不一样，是纯粹靠500年不断吸收怨念阴气才成了他一个真真正正的阴魔罗鬼，更别说他不是在地下，而是在地上，即人世间。虽说这般执念深重的容易变成厉鬼为祸人间，这就好比世代贫瘠落后的山村里，蓦地出了一个才学一流的状元，村长及阎王爷因此颇有些面子，甚是欣慰。如今阿音在同药叉讲成形之时，此形非彼形，他不满足于自己现在一团烟的状态，他需要有一具人的身体，当然也不是药叉这般丑陋的。他劝他寻个飞禽走兽的身体留下，今后有的是时间钻研修成人形的事。他还因那时鬼界之中除了灵力深厚的阴司鬼差，再没几个能拥有人身，更何况牛头马面至今仍是人不人兽不兽的样子。阿音不愿，他心里先想到的是那远山高庙，再想那个穿着破布拼凑的百家衣小师傅，脸上每一寸都写着笃定与信仰，且他不落凡尘，即便坐在地上也是一副干净模样，叫人觉得不可亵玩。遑论他现下还小，待到再过几年，说不定长得多么俊俏，丑陋畸形的走兽身体怎配得上再去寻他？那便只有一个办法，远走罗刹。他叫药叉同去，到他现下的模样丑陋至极，何不同去罗刹国学幻化人身之法？可他倒是不在意，也不愿意，只说有这个时间，不如多挖几个墓穴棺椁，能攒下来不少钱，何苦来哉的受那个罪？于是，开元再平常不过的一年深秋，阿音独自踏上西行之路。他心中有念，不可说。10年后，清觉山下树林里新开了家酒肆，却坐落在最阴暗的那一隅。即便这样，仍旧许多人为此特地走进林子深处。有附近村民传，酒肆老板娘是妖怪，吃人心肝眼球，但凡喝多了他家的酒，夜里就会被索命。仔细想想，也不过是无稽之谈罢了。老板娘笑这些人愚蠢，游刃于每桌之间招呼到位，灵活躲开那些想开他油的脏手。今日又是满座，这不还有从山上下来的一胖一瘦两位师傅，借着外出办事还要喝上几杯破个戒，只需回去后躲开师傅就好，大不了被发现便重新受戒。他们可是应了那句酒肉穿肠过，佛祖心中留。见着二人无坐，老板娘进屋里搬了张桌子出来。别看他一身灰衫，杨柳之姿，身形娇弱，力气倒是大得很，还亲自招待。师父们请坐。在吆喝店小二送来上等女儿红和腌牛肉，场面当真讽刺。胖师傅笑得愈发眯紧了眼。 老板娘果真名不虚传， 貌美至极，犹如天仙下凡。 少师傅提着嘴角，有些淫邪，手已经拉上了灰衫衣袖。老板娘无声扯开，又盈盈暗香浮动。两位可是清觉宗弟子？ 自然。 他心里暗道， 甚好甚好，可算是叫我碰上了，还正怕他们不是呢。 入夜酒肆准备闭店，几个伙计在打扫，看着趴在桌子上的两个穿着统一亮蓝衣衫的人，开口问道， 老板娘，我送他们回清觉宗。 以前也有些个喝醉了的酒客倒在这儿的，小二帮着送回去还会拿到赏钱，自是乐意，可这次他要亲自前去。 不必，我来送。 他拉着两个弟子衣领，从容向林子里走去。伙计们见怪不怪，他们老板娘天生怪力，且还长得漂亮，稀奇得很。没走几步，一阵风吹过，起了些灰尘，三人一同消失，不留踪迹。而酒肆那边，药叉紧赶慢赶的道，已经不见阿音，他还是来晚了。不出几秒，清觉宗紧闭的门外，一只巨大灰鹤降落，甩下两个烂醉如泥的弟子。灰鹤把他们扔在那儿，又飞进了高墙。你问他这两个人便不管了吗？晚风清凉，又醉了酒，着实容易把人吹颠。鹤道，哼，他们是生是死，又与我何干呢？夜静灯深，禅堂空空，只有一人打坐迟迟不起，神像前的两柄高烛长燃不灭，照亮昏暗室内唯一一缕神光。十年来，他每日都比旁人悟得久些，也因着心底深处总有一个声音在纠缠，师父教他多念上几遍典文，日日夜夜周而复始，永不断绝，他听得认得，只心魔除不得。阴风穿堂而过，带着声鹤唳，激得人起了一身战栗。虽夜里听到这般声音实属怪异，打坐少年却始终岿然不动，直至感觉到一缕细细的凉风吹进，随即身后附上了一具女性躯体。怎知道是女性躯体的？说不得，说不得。他愈加入定，心中点文念得更快。夏末时节，人人都穿得清凉，清觉宗弟子皆只穿一层单薄的亮蓝衣衫，女子着轻纱细缎，两身相贴，感受得再清晰不过。那妖气邪魅的声音近在耳边开腔，嘶着气音， 小师父，我回来了。 少年的手指骤然用了力，挂着的念珠崩断，哒哒作响，散落满地。 是他。 原是他幼时心善，多少弟子路过不理的阴魔罗鬼，他理了，排解的是他寂寞500年的心，惹上了当属世间执念最深的鬼。 错了错了，你当年告诉我师父不能乱叫，你呀，你是竹寒。 竹寒额头起了大片的汗，咬牙开口， 阿音施主，劳烦放开手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趣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